歇会儿吧，没到我这儿呢。 什么没到？咱俩一块儿出去。 我一块儿出去啊？ 对呀、 啊。哦，你找几个乐队凑合着，咱们一块儿。 你先把那耳朵也弄回来。练都不练着这个， 你忒是非了，你这 废话，你这 没有刚才水灵了就、 都水在那耳朵上了。来吧， 来吧，怎么着？ 来，咱俩一块儿出去吧。 当当里个隆的苍，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家家行，还是高跷啊？您这个 高腔吗？ 这是高腔吗？这个 先来个小帽吗？ 热乎热乎。高腔要什么小帽啊？ 多好，将、这个、 没有吉吉风，这里头 不打吉吉风， 不打吉吉风。您锣鼓经不会啊？ 我不是，我演出我不管后台乐队的事儿。 不，您得念出这锣鼓经来，打家伙吗、 那怎么着？这儿将将不将 将什么呀？这儿您不懂，这 你看，哎，你说， 我看你说的对不对？ 你说， 别想，这我想什么呀？这地方，快说，快。我刚要说没你拦着，我早说出来了，知道吗？ 说， 这就是东切罗， 东切罗， 东切罗，打三磅半， 三磅半 啊， 三磅半， 三磅半， 一磅十二两， 买毛线呢？是怎么着？ 乘以三，不是怎么着？ 没有， 怎么个三磅半？ 东切罗，东切， 这是一磅 啊，东切两磅 啊， 东切三磅 啊， 半磅进东， 不切，半磅不给切。 人买五毛钱的也得卖人家， 还是的吗？ 什么还是的？半磅就是光是东，没有那个切。 哦 啊 哦， 行，来吧， 说得很好 啊， 我很欣慰。 谁让你评价我？ 外行要命。哎，腾腾动切，动切，动不切， 不切，你说什么？ 告诉你不切 吗？就动就完了吗？ 不切。 朝来长暮起永和， 你叫什么孩？ 这别跟着起哄了，这就 一， 你叫什么好啊？ 我捧你啊， 咱俩唱戏你捧我干嘛？ 应该的，我是老前辈嘛。 那这他都台上了， 我提携你吗？ 没用，不用不着。 不要这个，是吧？ 不要这个， 啊、 您得接着唱 啊！ 咽引子， 引子 啊！ 你那说完，我这来引子。 哎，这引子，这本身就是引子。 你确定？ 当然了。 你说的啊，引子啊， 引子， 来， 朝来长暮起永和。 引子啊，麻将和白糖，三片姜，俩枣。 要引子呀？ 你自个儿说的吗？你说来算吗？你 我说要引子了吗？ 你是人吗？你还 什么呀？戏引子呀？ 这粗吗？这个 嗨，没说粗戏的戏啊 啊！ 引子呀？ 对呀、 啊，是啊。 好，可说呢。 哎， 是啊， 您念啊。 我是念啊。对呀、啊，来，你猜猜我怎么着应该？ 您这一不会就全让我猜，这不成、啊、 谁告你不会的 啊？ 我们那是老本子，你这都改编过的了。 没改编， 我们老词比这个好，知道吗？ 啊、 不到长城真遗憾，不吃烤鸭真意思。 什么呀，你就划过去了 啊？ 没有， 我听听你念，你说 这还说 别想 闲人堂前列绮罗，这您的词儿 不就这个吗？ 对， 这有什么区别吗？ 那 有什么区别？没有我们那个词儿好， 那也得用这词儿， 那你大不就得了吗？ 这是老词儿， 照你的走不就完了吗？ 来吧， 讨厌，来， 你瞧瞧，他从头来，来， 腾腾动切，动切动， 朝来长暮起永和， 闲人堂前列绮罗，喂， 什么呀？这是，这往哪儿逮你去？这个。 谢谢谢， 实在是没羞没臊，我告诉你， 坐下。 别哆嗦了，行不行？啊，本身这模就不怎么样，您在这一哆嗦，你吃烟袋油子了，行 不行？吃什么我也听不见。 这呀，我都白费劲。 来， 坐稳了吧， 啊，夫人，啊，汉子。 子像话吗？ 老婆汉子吗？ 呵，怎么那么粗啊这词儿？ 怎么着？ 您不能说汉子呀。 我说什么？ 您得叫我老爷呀。 哦，老爷， 可不老爷吗？ 我来，坐坐坐 啊！你要不嫌累，你就反正就坐吧了。 啊，夫人。啊，汉朝的老爷， 汉朝的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啊 啊，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可说呢？ 可说，此事说来话就长了啊！ 啊， 想当初， 哦， 好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莽撞人，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大爷听 你还起来吧，起来吧， 宣德 什么哪一段子这？ 这段我会这个， 你会这管什么呀？ 怎么着？ 斗公训女啊， 训吧，来吧， 您这老训吧的，您要训好了，不至于这样，你知道吗？ 啊，不是我怎么着？我怎么着？ 您得说话呀！ 废话，这个咱们主要是开始没配合好 啊， 没闹清楚，就这点有点小障碍。 什么？ 这点要是一过去，那一马平川， 还唱呢还？什么一马平川呀？这里有词儿 哦，什么词儿？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来报。 不就还这点玩意儿吗？ 对， 来呀、啊， 您倒说呀！ 谁在乎谁？ 啊，夫人， 啊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报来。 院子来报啊！ 你嘀咕什么呀？你这 讨厌 了！废话，院子来报，您院子来呀、啊？ 哪来了？没来呀、 啊？没来，向您赶去啊！您赶院子俩角儿啊？ 我赶院子？ 废话吗？这不是？ 我给忘了。 嘿，好嘛！什么艺术家呢？ 就这点就是小障碍 啊！ 这点要一过去，一马平川， 嘿好，他老这腔呢， 是吧？ 赶院子， 还得赶院子 啊！ 院子，院子啊 啊！ 怎么着？院子， 院子，院子，来报 报啊！ 啊， 对， 来来来，啊，夫人， 啊，老爷，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报来。 院子来报啊！ 哎，该我了哈！ 嘿， 谢这玩意儿，你说是吧？ 院子来报啊！ 报， 报告何事？ 没事， 没事儿， 有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你报他干嘛呀？ 那没干就没事了， 没听说过。 有事儿没事儿？ 有事儿啊， 有事儿啊 啊！ 哦，这不是那女的了啊？ 废，您还没活过来呢，是怎么 着？来这家院了是吧？ 当然，这换了 男的， 男的呀， 男的我最拿手， 是吗？ 我这我身上我很好，你知道吗？ 哦，还有身上？ 没问题。 那瞧您做派，那来吧。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什么模样？您这是？ 我得接戏呀、啊！ 哎呀， 我得 还 接戏 接戏呢，你 我得接戏。 哎呀，行行，哎，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报来。 院子来报啊！ 院子报，哎，来了啊！ 这好， 太敢了，这玩意儿。 报，奔登堂 啊！ 哇！ 回来吧，有这大身上吗？这个 要开打吗？我就拿枪去了，咱俩就 什么呀？ 啊， 安人跟老爷打起来了， 怎么着？ 院子也打起来了， 你不告诉我大身上吗？ 没听说过， 这没有啊， 没有这个呀。 你看你早说呀，老本的都这样， 压根儿也没有新本 的，就这儿有这么点小障碍，这儿过去就 一马平川，你活动活动。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这传统相声腿子活斗公训女的片段。相声舞台上这腿子活还有很多，像仿学京剧的《洪阳洞》《乌龙院》《武松打虎》，仿学评剧的《珍珠山》都非常有名。因为腿子活的特殊形式，每每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都能够获得非常火爆的演出效果，深受广大相声啊、戏曲啊、文艺爱好者的喜爱。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咱们本次的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蔡琴带给我们的《人生就是戏》。在这里，导游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醉呀醉。